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挑了又挑，捡了又捡，这货呀，上品500匹，要从承德起身运往库伦。我们呢得这信儿之后不敢相信，又仔细的探听，后来这消息一点不是假的。8月15左右，这匹军马可能到清河门。我也到清河门呢看了看地势，两山夹一川呢，这地方才凶险呢，一望无际的石头喇子，多见树木，少见人烟，在清河门下手是最好不过了。我队长，你敢干不？不过这玩意儿，我叫人瞅着眼晕的。火，老人家，您扫听出来没有？押运这匹军马一共有多少军队？打听了，能有200多军队吧。都是蒙古的骑兵，听说武器火力还都挺强。哦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干，非干不可。唐二虎、张氏飞一品乐得一蹦多高，哎呀，飞猪拱门。军马的问题要解决了，咱就插上翅膀了，小日子越过越大方。队长，你说吧，什么时候干？我唐二虎暴打前敌，冲锋陷阵。你先别吵吵，事关重大，咱们从长计议。当天晚上吃饱了没事，胡老嘎、孙烈、陈海宽、青龙、浑龙、二虎、张志飞、张作霖围坐在一起，仔细研究这个计划。胡老嘎还画了一张草图。我队长，你看看啊，这是承德。据我查知，这批军马有人押运，出承德头一站是陵园，二站建平，第三站是义县，第四站就是清河门，再往下奔阜新、哈尔套，一直奔库伦。他们在清河门这下家伙正合适，就打翻了天。他那援兵3-5日内到不了，等他们赶到了，咱活也做完了。对，就定在清河门。哎呀，咱这人有限啊。张作霖一算计，把赵家庙的、红罗涧的两处的人加在一块儿，不超过120名，还得有一头算一头。要对付200来名蒙古骑兵，这玩意儿冒险性可大点儿。但又一想，他在明处，我在暗处，我是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完全有把握以少胜多。张作霖那胆子比贼胆子还贼，马上会议做出决定，8月15之前赶到清河门，要求手下的弟兄是绝对保密，不准外传。赵家庙保险队的队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第二天张作霖告诉野营拉练，全体集合，把老要的留下几个看家，他们经常拉练，所以没人怀疑。但是张作霖要求轻装简从，笨重的家伙一概不带，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红罗涧，100多人凑在一块儿。 当天晚上，张作霖面色阴沉，召开了动员大会。这你不能说瞎话了。张作霖一说，我们要做笔大买卖，赶奔清河门去得500匹军马，要对付200多官军，你们敢不敢？有孬种的别去，敢干的跟着我回来，我把你们2条腿变成4条腿，你们高兴不高兴？而且还有重赏。这人呢，他是起哄的劲儿，你要跟单独说呀，他许不敢干。这一开大会，有几个头脑一热的一咋呼，敢干，队长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听。那个胆小的也就胆大了，敢干。因此一致同意。张作霖给鼓完了气儿，要求大家口角严密。第二天各带干粮是分批起身。你怎么老多人兴师动众的，那太惹人注意了。所以呢，仨一圈五个一伙，找出个负责的到清河门不见不散。有几个骑马的多数都是步行啊。8月15这一天终于全都来到清河门。张作霖立马登高仔细查看地形，好险要的地方，果然两山夹一沟，这沟就叫清河川。从承德、建平、朝阳、陵园那边来了肯定走这儿，你不走这儿飞也飞不过去。张作霖就做了详细的部署。二虎大哥，哟，你领着30名弟兄埋伏到清河门的东山口，要求你子弹上膛，做好准备痛击官军，绝不准有一个逃走的，全部给我斩尽杀绝。要跑了一个带活气儿的，对咱们可大大的不利。哎呀兄弟，你交给我吧，子弹用完了还有大刀片儿，跑了一个拿我顶账。是非大哥，哟，你领着30名弟兄埋伏到西沟口，当清军进了沟口之后，你关上后门，一个也不准给我漏掉，全部给我杀光，明白？没错，交给我吧。张作霖带着青龙、浑龙做保镖，领着30个弟兄埋伏到左面的山头。孙烈臣、胡老嘎领着30名弟兄埋伏在右面的山头。话好说事儿难办嘛。8月14这天他们就进入阵地，动都不敢动啊，恐怕被清军知道了，晚上叫蚊子都能咬熟了，白天叫太阳都能晒爆皮啊，就在这儿忍着。渴了，水葫芦里有水，饿了都带着干粮。张作霖心思油喷啊，好不容易等到8月15。还不来呢？有时候他长起身来，抬头往远处瞭望，人影皆无，心说是不是胡老嘎探听这个事儿不实在，或者官军有了变化，要那么的我们就白折腾了。 苍天睁眼，神佛保佑，可千万别变化呀。等到中午的时候，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：“队长来了！”你看，张作霖掌声往正北，你看，顺着大荒草甸子，哩哩啦啦，来了一支人马，头前还挑着大旗，大黄龙旗顺风飘摆，在旗脚之下一匹大白马，马鞍桥端坐清朝的官员，顶戴花翎，腰刀，腰里头别着独角龙，德胜钩上挂着金钩疙瘩狼，后头是亲兵卫队，再往后看全都是马，蒙古骑兵在后边兜着，轰着马群是直奔清河门。这支清兵有200人，带队的是个统领叫巴桑，每一年热河都统巴伦布都得给蒙古郡王斋登送一匹军马，只是数量上不太一样，多就多送，少就少送，但是少也不能少过200匹去。据说呀，这斋登巴尔特别爱马，往那个马厩里头那马匹呀都上千呢，可是就这么多年来从来没出过事儿。干这种差事是一个美差，谁把马从承德送到库伦，面交给蒙古王子，王子有重赏，什么本地的土特产呢，另外呢还得送几名蒙古大妞，这个美差呢就落到巴桑身上了。哎，这下子美，一出承德呀，脑袋里就盘算着，王爷能给我多少赏金，能给我什么样的大妞，三房四妾何乐而不为呀。因此出了承德，经陵园、建平、朝阳、易县，再往前走就到了清河门，手下有个小头目催马把巴桑撵上了：“大人，可到清河门了。”“清河门又怎么样？这地方可不那么保险啊，您看看地势多险要，这年月又不太平，胡匪遍地，您可注点意。”“放屁！那胡子他只能抢夺老百姓，只能砸有钱人家，他敢碰官军吗？我借他个胆子，有什么担心的？是，不过没有不过，传我的命令，大踏步前进，穿过清河门。”“是。”这巴桑啊，连奔儿都没打，前军就进了清河门。张作霖都冒了汗了，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瞅这军队一开始互堆，后来并肩而行，因为越走越窄，要几个人几匹马挤一块不行，就拉了长线儿，哩哩啦啦。张作霖不放枪，谁也不敢开枪，人们就等着信号。张作霖当啊当啊， 一看前军眼看要出沟口了，后边也进了清河门了，钻进口袋了。时机成熟了，张作霖瞄准了前面的八桑，把手腕子一翻，啪，真准，顶戴花翎都飞了，八桑脑瓜壳裂成八瓣枯青，翻于马下。他这一枪打完了，这是信号，紧跟着四面八方是枪声大作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下可把官军给揍懵了，施展不开，往前出不去，往后退不了，两山头上全是张作霖的人马，居高临下，这顿乱射，这200官军一个也没跑了，全都报销。没到一小时结束战斗，张作霖命令打扫战场，不许有一个活气儿，挨个给补枪啊。再看这官军，有脑袋开花的，有被打透膛的，有趴着，有养壳的，全都报销。这军马伤的不多，张作霖吩咐一声：“快撤，撤！”500匹马，那个堆儿还小得了吗？孙烈臣撵上来，队长，马匹太多。这太显眼了，白天咱不能走，就得摸黑走。对，另外就摸黑走，这么多马匹山摇地动的，惊动也不小啊，是不是分批走？ 嗯， 也对。王二虎哥， 哟， 你带着200匹马，从东北的小路回红罗涧。我押运300匹马，从这边的小路赶到红罗涧，明天必须得赶到家，咱们不见不散。 好嘞，交给我了。 你带着30弟兄， 哎，好了。 汤二虎带着30个人，押着200匹马，绕路而行。张作霖押着300匹马，率领众弟兄也绕路而行。路上无话，回到红罗涧，张作霖先回来的，等马撵到大院里头去。哎呦，弟兄们一看这些马，膘满肉肥，毛管刷亮啊，那屁股蛋子上都有标志，知道这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马呀，谁不乐意骑呀？人人有份儿。全都乐坏了。张作霖查点受伤的弟兄一个也没，这个仗打得太漂亮，完全占于主动。回来大伙洗吧完了，吃着喝着等汤二虎没回来，又等了半天没回来。张作霖就一愣，从路线上讲，二虎哥比我还近着30里地，他应当早回来，怎么这半天不回来？难道遇上什么麻烦了吗？是非大哥， 哟， 骑着马带几个弟兄去看看去。 哎， 张是非到院里头把马鞍子备好了，搬鞍镇凳，刚要上马，汤二虎领人回来了。张世飞不看则可，一看呢就知道出事了，一瞅汤二虎胳膊包着，鲜血都透过来了，再看那脸上跟小鬼差不多少，往后看有背着的，有抬着的，